这样一直告诉你他多吃得开，在美国过得多好，然后讲到台湾就觉得啊，台湾不行啦，这地方很烂啦，不要回去了。那其实那个东西基本上都已经说可以说是一种代偿反应了，就是既然都已经被逼到外面来了，他会很怕自己过得不幸福，很怕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然后就拼命找一些理由来说服自己说我没有走错，我没有选错这样子，然后为了要说服自己让自己安心，乃至于平常跟人家讲的话都是他自己说服自己的话，就是我现在过得很好啊，台湾很烂没有关系，离开是好的，这样子一直在讲，像播放录音带一样。那你说这个人他是充满了安全感吗？这不是哦，就是完全没有安全感的人的代偿反应哦。所以像这样子的人，大概他的这个志气跟肾脏的能量哦，都会受很重的伤。那这个最基本的养肾的方法，我想中医啊或者是道家都是说像太古的人一样啊，就是死掉就是回家，就好像来到地球上面是来打电动玩具的，扮演这个角色，打这个角色扮演游戏机，那打到分数够了就下线回家啊，就是这是最潇洒的一种思考方法啊，就是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伤到肾，那这样的一辈子要活700岁800岁就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们现在人哪有这种心境啊，那这个现在要你现在立刻去死的话，恐怕你也不会很甘心嘛，对不对？所以就没有这种心境了。那没有这种心境的话，那《黄帝内经》里面就会给一个次一等的方法，就是所谓的调阴阳嘛。那调阴阳，《黄帝内经》就讲说是七损八益嘛。那七损八益就是房中术嘛。那房中术我在班上就是约略也讲过一点啊，就是说主要是让一个人能够动他的副交感神经，因为交感神经会让人这个肾阳消灭，抵抗力变差嘛。那副交感神经能够平衡掉交感神经的那种亢奋嘛。那这样子的话，交感神经如果能够平息的话，至少他的抵抗力可以回来，然后他的精神不会处在那种焦虑的状态啊。就是这个这样子一个阴阳的观点，但是现在很多人连房中之术也是做得乱七八糟了。那，这个话题当然我不会在这边讲啊，因为讲到很多细节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误解，所以就稍微接过就好。只是说，到后来就是人类已经堕落到今天这个状况的时候啊，就是至少就是用房中术啊来调阴阳，这个七损八益的这些原则。那当一个人呢习惯于被恐惧所支配的时候啊，他的人生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其实最基本的状态就是这个人的生活中啊会越来越多妥协。同学听不听得懂啊？为什么人会越来越多妥协？能够理解吗？因为他会觉得他如果不妥协会很结果会比较可怕嘛，所以就不敢跨出那一步，不敢去试试看那个他没有尝试的东西，所以他就觉得他就算这个人他想要做的事情是比如说他想要做中医好了，可是他的爸爸妈妈说哦，这条路比较不好走，所以你去当会计师去上班比较安全一点，他就觉得哦，对，这样比较安全，就妥协了，就是因为一些所谓以安全作为理由啊，然后去妥协于很多事情。那当一个人的妥协越来越多的时候啊，到后来会反过来变成一个状况，就是好像他完全被他的五官所接触到的条件所控制。我会觉得我自己啊，就是读庄子或者这一类的东西啊，当我比较不愿意因为恐惧而妥协的时候，我会发觉说人生好像真的没什么好妥协的。就像我想要学中医，可是我不喜欢看病，然后我又没有中医师执照，这样的人还能活吗？那我就觉得不错啊，现在教书啊，每天都在读中医啊，然后不用帮人看病啊，然后也不用执照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他没有执照或者怎么样他就不能够走这条路的？就是很多事情都不必妥协，你要什么其实只要这件事情是一个就是还算有意义的事情，好好的追求的都可以有不错的结果出来的。所以我往往看到很多别人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妥协这么多而不去要你想过的生活啊？那当妥协很多的人呢，他就会什么事情要做随随便便遇到一个什么因素呢来阻挠他，他就觉得一点办法都没有，就退开了，就不要了。 那这样子的人就是开始有我们说的失智的现象了啊，就是被恐惧支配的习惯了，这个人就会有失智的现象。那失智的现象呢，在我们朋友之间有的时候会开玩笑说，这个人活得好像是鬼打墙啊，就是他会说他要好好的当一个英文翻译，可是呢他可能努力了三个月五个月，然后呢又因为什么事情，然后又没有把它学好了，就是学一学又学不好，学学又学不好，什么学英文学到一半就放弃了，学日文学到一半就放弃了，就好像什么东西开始都不能把它走到最后啊，这种一般说虎头蛇尾也好，说鬼打墙也好，就是走到哪里都不能走透它。那这样一种妥协很多的人会变成形成这样子的人生。那这个失智呢，再严重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在一般家常，其实这种失智的人我们是常常会遇到的。我就说我们从前在出版社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啊，就是这样子。他早上呢进公司的时候呢，会跟全公司的女同事大吼啊，说各位同事，减肥是我们女人一生的事业，大家开始好好减肥吧。然后就哇燃起熊熊热火要拼了啊。然后到了下午就听到他讲说，哎呀，公司后面家蛋糕190吃到饱，看起来不错，我们去吃吧啊。那他随时在发重视的时候都也是真心的，可是随时他那个意志力也就消散掉了。那 我想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那个人的肾啊就已经坏到很不能救了。所以我刚刚讲的其实都是只是非常九牛一毛的来提一点点东西而已，可是呢就是从这些片段之中，我希望同学要能够大概的能够勾勒出人的这个肾里面所藏的这个智跟人的恐惧这个结构是怎么样在互相对消灭的。那能够了解到这两个结构是如何在彼此消长的，那如果有一天当各位啊学中医学的久一点，有一天真的有能力帮别人做医疗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会挫败感就会比较低。因为当一个人是处在失智的状态的时候啊，你这个附子肉桂地黄啊给他几斤几斤的吃啊，不一定补得到他的肾气的。因为在他的行为他的思考里面啊，这个伤害太多太大了，所以往往会补不回来啊。所以像这些事情呢都要考虑进来。那我说考虑进来其实只是说，将来如果有一天你帮一个人看病药都开对了，可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不要太失望啊，不要太失望。就像遇到肝很不好的人，如果对方是一个很好便的人，那你给他吃什么吃什么修理肝脏的药，可能会效果变得很烂啊。那这个都是很有可能的，就是遇到这样子的对象的时候要有一个认识，就是不要太失望。那至于说要告诉他这些让他好好的改过自新，那我就觉得这方面不必努力了吧啊。就是如果对方能够改，他发展到今天这一段岁月，也应该很多人讲，可能也很多人讲过他了，肯改的早就改了啊。可是我想我们不能够对别人要求那么多，要求那么多很伤肝的啊。那这个但是至少在帮人做疗愈或者是为自己做疗愈的时候，要有这个反省的能力。如果我这辈子一路走来都是活在恐惧跟妥协之中的话，那我今天肾很差劲，我肾气丸一罐罐的吃，到底肾是不是能够好回来，这很难说哦。如果我们的这个行为模式思考模式不改的话，其实光靠一个药物我觉得能做的事情是不太多的啊。像我呢，如果什么事情让我很害怕一下的话，其实我害怕的那个当下，我就会觉得我后脑勺忽然僵掉。因为人在害怕的时候，这个肾阳会忽然消灭掉。那消灭掉，我们平常是靠肾阳把这个所谓的太阳寒水之气这个蒸动上来啊，就把它蒸上来，让我们的经脉可以比较舒展开的。那我只要一害怕，立刻后脑勺就会僵掉。那你想想看，我们台湾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是每天什么肩膀跟后颈都是僵硬的，对不对？那我也曾经在课堂上抱怨过，说在台湾啊，葛根开起来特别没效。因为根本上我们这个岛国的人就是非常肾阳不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肾气上来的东西都没有，你用葛根拔什么啊，就是拔不上什么东西啊。所以变成说葛根一开就要加倍哦。那但是 更基本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现在这种思考习惯，因为我们台湾的人已经常年的活在这种被负面的东西所支配的这种习惯里面，就是我们做什么事的动机都不是因为我们做它很快乐，而是因为我不要怎样，不喜欢怎样，不要这个不要那个，所以非做不可，都是那种用一种不快乐的心情而不得不做，哦，只是为了怕一些坏的结果，所以才选择这个。那这样子活得不开心，然后呢活在恐惧之中，那我想这个背后这个区块，那你说这个人啊背痛腰痛什么椎间盘脱出什么什么，我想这个很难避免嘛啊。那肾阳受伤的人感冒，肾阳如果受伤受的比较多的话，感冒当然你这条肾经都已经坏成这样，那感冒当然不找肾经找哪里，对不对？柿子挑软的吃嘛，所以大家感冒都是一感冒立刻就扁桃腺烂掉，对不对？这种人很多吧，就是肾气不足啊啊，所以一感冒都直中少阴。那如果在那这个那肾气的这个不足，其实也有关系到一些，像我们如果一个人他是被这种恐惧啊压力所控制的话，其实还有一些状况有可能会连带的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过敏体质的人非常多，是不是这样子？那很多过敏体质的人呢，他在治疗用的药呢是什么？抗组织胺啦，有没有说错？有说错？对啊，或者是类固醇，有没有？有啊，像这些东西都是本来一个肾阳够的人根本不一定需要这些东西，就身体自己能制造的嘛，可是变成自己身体都造不出来了啊，所以这种过敏体质就非常的多。那还有就是像我们平常如果以开药而论的话，那鼻子过敏这不管阴阳虚实，其实通常里面都会，我们用的药都会加麻黄附子细辛汤。那麻黄附子细辛汤是什么？就是把肾阳引上来的药嘛。那可见的是鼻子过敏其实很基本的是这个人肾阳不足，所以身体有这样种种的问题。那还有像如果要讲的夸张一点，像萧胜阳老师的课堂他就有讲说其实啊人的抵抗力哦，就是看你怕还是不怕。如果你看这杯脏水不觉得它很可怕，你就这样大胆的喝下去，其实印度人在恒河里面游泳也没有人被毒死，对不对？可是我们台湾人去旅行呢，就觉得哇好脏啊好恐怖哦，那吃一口就狂拉不止，对不对？就是当你越怕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反应有时候就会越激烈，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已经习惯被教育成一种受害者模式的时候，那就变成什么东西都很毒了啊！所以就是各色各样的过敏体质跟这个心理状态又会变成有一点关系啊。所以那当我们有志气的话呢，就会觉得生活中任何不合我们意的事情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好东西，那这样子人生会快乐很多。那当我们没有志气的时候呢，任何不合我们意的事情呢都变成跟我们作对的敌人，都变成讨厌的东西，那生活之中就变成这个也看不顺眼，那个也看不顺眼。那这样子的人当然就什么都看不顺眼的人，其实是很容易变成过敏体质的哦。就什么皮肤忽然长一块癣，痒的要命，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就是他的身体会有类似的反应出来。那当然，肾阳这个东西最关系到人的抵抗力了啊，就是所以对疾病的抵抗力，一个人的免疫机能，随着你的肾阳的降低，你的免疫机能也会降低。那你的免疫机能如果降到很低的时候，那你的身体的爆发癌症的机会就会高很多啊，因为免疫机能旺盛的人，你就算身体有一些变异的细胞，他会把它吃掉啊。问题是你的身体免疫机能已经萎缩掉了，所以这些癌细胞都没有人去打它。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肾阳的成败是非常关系到一个人得不得癌症的问题的。所以治癌症为什么要用生附子、熟附子？那灸癌症为什么古代到今天灸癌症最重要的穴道是灸关元？那你就知道这都关系到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今天呢，这个肾，我们的生活方式啊，用这样的方法破坏我们自己的肾气啊，到后来呢，结论就是我们现代的人啊，这个非常活在唯物论之中的现代人，就是没有心灵的世界，只有物质的世界的这现代人，那癌症猖獗，那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了啊。那 那或许还有，当我们的这个能量已经坏到这个境界的时候，甚至会产生一些，但我这话又是在讲神话了啊，就是会产生一些病毒来帮助这个事情具象化。比如说有一种病毒就是 HIV 病毒，对不对？如果当你感染这个病毒不久之后，你的免疫系统会完全废掉，是不是这样子？那就这样的病毒，其实我觉得以现代人的一个思维方式来讲，产生这样的瘟疫不是很自然的吗？就是大概身体的结构它总是会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啊、哦。所以这些事情呢，这个无论是自己平常在调理自己的身体啊，或者是在帮别人看病的时候，我想都是需要做一些反省的。那我们的这个肾脏啊，有没有被恐惧所伤呢？我们通常是摸这个少阴肾经的这个端点，就是这个肋骨下面一点的这个鱼腹穴啊。所以如果你们要用大圈圈来试试看你有没有为恐惧所伤的话，你就先帮他做一个空白测试，然后摸他一下他这一根这个锁骨，不是肋骨，锁骨下面这个地方，这个鱼腹穴啊。像这个穴道的这个书啊，这基本都还蛮好用的吧，大家同学可以什么书店随便买一买啊，就自己抓一抓取一下穴，就这个地方你可以帮对方摸一下，然后把它掰开，看看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勇敢啊，还是已经被恐惧伤得很重了啊。那这是肾脏，那如果呢要，那这个肾经是摸这里，那足太阳膀胱经呢，足太阳膀胱经的话，这个是摸这个端点，是攒竹穴吧。哎，竹怎么写，我一下子忘了，竹子的竹啊。那就是你帮对方啊摸一摸这个眉毛中间这个地方啊，然后呢再帮他掰手指看有没有松掉。那这个攒竹穴，他外国人他们说他所管理的情绪啊，是这个没有安全感，就是当一个人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会伤在膀胱经。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活得很没有安全感啊，比如说是家暴妇女，每天都怕老公回来会揍人的，那他可能他的膀胱的机能就会变得很差了。那如果每天都活得，比如说玩股票玩得很凶，每天都哇吓得不得了，非常刺激，那说不定这久了就会膀胱癌啦，对不对？就是他这个这，但我今天讲都太过于推论化啊，所以当然不是一个绝对了啊，只是说这些你，如果你摸到你的这个肾的这个鱼腹，或者是膀胱经的这个攒竹啊，会让你的这个手指圈圈松掉很多的话，那可能就有些事情是可以稍微反省一下了。那么，那除了这个哦，对哦，刚刚肝胆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摸，就是比这个肝的地方更高一点的这个渊溢穴这个地方啊，这个比较是胆跟三焦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啊，比较是摸人的什么呢？摸一个人的自信心，如果你在自信心上面有挫败的话，那这个人会伤在这个比较是胆经跟这个三焦系统的这个区块。其实我说人的这个三焦啊，就好像是一个人他整个灵魂表面的一个网子啊。那当一个人感觉不清楚自己的时候啊，其实就代表这个三焦的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啊，所以这里在情志上面是摸人的自信心啊，如果自信心有问题的话，就会在这个地方摸的时候大圈圈会松很多。当然我还是要说明一下啊，自信心这个东西呢，不可以等于外国人说的这个 self esteem。 self esteem 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自我价值啊，就是自我评估。像因为外国人有些事情是讲得很差的，像美国人动不动就是我们人要有 high self esteem， 就是我们要常常觉得自己是好的， 那其实这是很糟糕的啊，因为我常常觉得，身为一个教书者，我觉得通常最烂的学生最会觉得他自己很优秀啊，所以觉得自己很好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毫无意义、毫无健康可言的。所以我想，自信心只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很有志气啊，面对困难的时候都不屈不挠，这样子，其实这样子就算是自信心了。那至于说常常觉得自己是好的，觉得自己是漂亮的，觉得自己是优秀的，这大可不必啊，这个都是这种比较性的这种价值，都是比上有余、比下有余、比上不足的，就是不必特别去在意它了。那这个啊、那接下来呢，我想，那像这五种情志里面啊，其实有一种情志是超越于我们一般论的五脏之外的，就是中国人说的这个心藏神、喜伤心这件事情。就是啊，我会觉得这个我们刚刚介绍伤肝的那一串情志会伤到肝，这个我们在肉体上面都会很清楚的看到一些特征的。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恐伤肾的这个事情呢，也可以在肉体的疾病里面看到非常清楚的特征，所以这些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可是这个所谓的五脏藏神啊，这五种神其实有一个神是超越于其他四种神的，就是这个心藏神这个东西。那心藏神的神啊，不如就是把这个神定义为我们英文里面一般性说的这个 mind。mind 是什么？就是我们有意识的我们自己这颗心。那中国人的假设呢，比较是好像说，像在如果你是学中医的哦，大家都会觉得中国人好像觉得人的脑子没有什么大用，就是并没有很把脑子看在眼里。然后呢，中国人的心是一个好像在胸口这个地方有一个灵魂上面的一坨东西，这样子，这个东西才是人的心，就你的喜怒哀乐啦，你想事情都是在这边想，脑子只是一个把这个心运作的东西传递给身体的一个中介站而已。所以中国人不是那么在意脑子的存在。那要处理脑子的话，那个胆啊、三焦啊，都在处理脑子啊，但是就是肾胆三焦在中国人都是处理脑子的，就是脑子好像是这三个系统的附属品，不是一个主要的东西。所以中国人的身体观里面比较相信是人有一个形而上的心，这个形而上的心是一个灵魂的器官。那五脏里面有一脏啊，竟然是一个没有肉体的脏，就人的心是一个纯灵魂的一坨东西在这边。那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说五脏六腑加起来是十一，对不对？可是我们人的正经络有十二条，那多出来那条是什么？就是心包经嘛。心包经就是因为真正的灵魂上那颗心是没有肉体的，所以我们就把肉体那个心再加一条给它，就是心包。那我们肉体那个心的心包啊，比较是关系到，比较是在我们说的这个厥阴区块里面，因为它是手厥阴心包经嘛。所以肉体的心脏的疾病呢，可能会跟这个肝的这个厥阴系统比较有多一点的互动，就是厥阴病跟心脏病会有一点相关。然后另外以五行生克来讲，就是脾脏的有问题的时候，心脏比较容易有问题等等啊、哦。那些我们将来在教张仲景的胸痹篇那个病理方面会有比较清楚的陈述。但是呢，先决条件就是中国人直接说心的那个心就是灵魂上面的那个心，那就没有肉体了啊、哦，没有肉体了。那心里面藏的是神啊，就是我们这个表面意识。那神，请问神我们要定义它要怎么定义啊？那当然内经啊里面也是有乱七八糟关于神的种种陈述。那我觉得把那些陈述里面所有矛盾的什么都删掉之后，最后定义这个神，我想它的最后的定义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人的心具有一种功能叫做感知跟表现。这个一个人的感知力跟表现力就是一个人的神。那就像我们现在翻开一本书，我们可以看一本书，看这些字能够感知到它的剧情。那你把这个书拿到狗前面去，果然那狗看书它没办法感知吧啊。所以这是人的心的一种特权。或者说我们可以画一幅画，我们可以写一篇文章，我们可以 跟你说一些东西，让你我们可以表现，然后别人可以听到。这个感知跟表现就是心里面的神的具体内容。而但我们今天是讲不到皮，但是同学要知道，人的心力是感知力跟表现力，不包括思考力，就是人的思考力是不可以放到人的心力里面一起计算的。就是你如果在家里面想说我上台要怎么讲怎么讲，然后想的都非常完美，然后讲的时候乱讲乱七八糟，代表你表现力不行嘛，对不对？你思考再多有什么用？所以脾主思的那个思考力跟心的这个感知跟表现力是要拆开计算的。人的心力只能够计算人的感知力跟表现力。那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心好起来的话，其实最要紧的就是要长养我们自己的感知力跟表现力。那我就常常觉得在生活中啊，稍微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对我们自己的心自暴自弃了。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心里面藏的这个神啊，就是我们的感知力跟表现力的话，那我们就会晓得我们要怎么爱惜我们的心。比如说听人家讲话要听清楚，我们写一封信给人家要检查仔细，不要有错字，就是要求自己的感知跟表现都很正确，而且听东西不要听错，不要相信不实的广告。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的内容不要讲一些那种其实是错的东西，对不对？就是要自我检查，要做得很严格。那更不可以说谎话了，就是传达出去的东西都是很正确，然后传达的让人家很能够了解啊。这感知跟表现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我们西方人说上帝啊，这个神是什么？是全知全能的，对不对？那全知就是什么都能感知，全能就什么都能表现嘛，对不对？可以创造天地日月等等。那我们如果不好好爱惜我们的感知跟表现力，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平常家常对话啊，常常会觉得有些人是答非所问的，对不对？那当然老人家是因为心力已经退化了啊，所以对，要让助教